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呢返返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咁今日呢講題真係精彩啦，就係講呢個粒子物理學，即係物質之謎。咁我好開心呢就邀請到呢係中大物理系嘅教授呢，就係朱明忠教授同埋佢學生呢 Case 呢就上嚟同我哋真係分享呢、這個咁精彩嘅題目嘅。咁頭先呢就我哋睇咗一段短片，嘩真係精彩啦，就係、是、一個呢係啲鋼做嘅螺絲帽咁樣啦，但一路咁樣呢就 zoom 入去呢，就話就好落，本來好似好平滑嘅，就睇到粒突突啦，然後一路 zoom 落去呢，到最後呢就竟然睇到嗰、那個即係固體嘅晶格入面嘅，即係每一粒嘅原子，就係、是、嗰個鐵嘅原子啦。咁、但係呢原來呢就係、是、朱教授呢即係、就是、MC 啦，就佢仲帶咗個短片嚟仲精彩嘅、就係、是、話原子跳舞咁上下喎。當然呢其實我哋知道呢，任何嘅物質呢，即係只要佢係喺絕對零度以上，佢都係喐身喐勢㗎啦，咁、理論上絕對零度我哋都達唔到添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就一定係熱到跳舞㗎，不過問題係幾熱，即係當然佢個熱對於我哋嚟講凍死咗好耐啦，係咪？咁、但係呢、我哋而家睇睇呢個可唔可以去去片呢，我哋睇睇好精彩嘅原子跳舞嘅短片先。好，咁MC 由你嚟講解一下啦。 好啊，嗱呢段片呢我都特別要講係 IBM 佢哋做㗎。佢哋咧就有啲好先進嘅電子顯微鏡，咁呢顯微鏡咧，仲有一個功能咧，佢就直情可以利用呢個顯微鏡本身將啲原子去移動噶。咁、於是咧，佢就可以將啲原子一路移動咧，一格格咁拍咗佢咧，就砌一個公仔，然後砌個公仔喺度跳舞。 哇！咁犀利。 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一段好偉大嘅短片，佢好標誌住我哋人類。到今日嘅水平， 哇！真係 不單止已經， 哇！好犀利哦！我哋即係每一粒就係一粒原子嚟噶， 係啊！ 哇！ 好犀利啊！ 即係人哋話咩科學藝術嘅結合，呢、這個真係最終極咁滯啦！揾到原子嚟去做呢個咁樣嘅動畫， 係啦、 犀利！ 呢、這個係全世界最細嘅一個電影， 係啦係啦， 小電影， 哇！真係小到～哇！好犀利，好犀利！ 我 喺度、跳緊彈床， 就成日同啲同學講話、量子力學咧係好深，好難明嘅。但我哋明白咗量子力學咧，人類做到好多嘢。 係， 你見到我哋做到嘅嘢。 係啊， 我哋真係可以拎住啲原子喺度舞弄佢。 係咯、啊，係咯、啊，係咯、 啊，好、偉大嘅一件事。 哇！真係呢、這個對我嚟講，因為我實際上太落伍啦，即係我都冇追得咁貼啦、我好記得以前。即係好耐嘅，對我嚟講，嗱，我畢咗業之後，咁我都間中去睇下嗰啲有關啲科學嘅進展啊，咁嘅嘢啦。咁嗰陣時仲話，哇，已經我哋點樣咧冷凍嗰啲咁嘅原子啊，或者用啲激光啊固定佢個位置啊，嗱，我哋知啲叫睇到啦咁樣。因為其實我讀書嘅時代咧，其實原子咧都係一啲近乎概念性嘅嘢，即係我哋所睇到咧，只係喺雲霧室、氣泡室睇到佢嗰啲咁樣嘅，即係叫做 secondary 嘅 effect 啫嘛，係嘛，即係個衍生出嚟嘅效果啫嘛。其實喺我讀書嘅時期，係人類未正式睇到嗰個原子本身噶嘛。咁啦，哇！後嚟話啊，已經可以固定咗原子，影到相已經好巴閉。哇！但係發夢都估唔到啊，今日我就大開眼界啦。MC 就係話，直情可以將啲原子咁樣嚟砌嚟跳舞，去到咁嘅地步啦，已經係嘛？哇！真係犀利。好咁樣咧。就跟住落嚟，其實阿 Case 有仲有冇啲咩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關於你嗰個宇宙線嘅研究啊？ 大家可能都覺得太陽係一啲好熱、好勁嘅一個、能量嘅來源啦，係咪？但其實可以話俾你聽咧，即係啲宇宙射線咧，最主要唔係嚟自太陽。太陽對於宇宙即係要產生一啲咁高能量，即係我想話俾大家聽，等宇宙射線有幾高能量咧？佢係太陽都未夠班啊，整佢出嚟。咁究竟係啲宇宙裡面乜嘢去整呢個宇宙射線出嚟咧？其實最主要嘅來源咧，就係宇宙裡面有啲好激烈嘅爆炸。佢係我哋平時可能叫超新星啦、有啲聽眾聽過啦，咁就係一啲超新星一啲好強烈、好強烈嘅爆炸，佢會放好多嘅呢啲宇宙射線出嚟，咁有啲宇宙射線好高能量，就算呢啲爆炸離我哋好遠都好啦，啲咁高能量嘅宇宙射線咧，佢穿過呢個宇宙空間咧，都唔太受影響嘅。 係， 咁所以咧，佢最後嚟咗我哋地球咧，就俾我哋而家擺喺中大嘅嗰支 detector 或者其他世界各地嘅 detector 都 detect 到我哋呢啲 cosmic ray， 咁我哋可以透過呢啲宇宙射線即係產生出嚟啦，啲宇宙射線嘅秒子啦，我哋可以研究一下啱啱講嗰啲基本粒子嘅一啲特性啦。 咁我記得好似嗰陣時，不過我唔知有冇記錯啦。其實都有提到呢啲咁嘅秒子係咪都某一程度上印證咗呢個愛因斯坦嘅合二相對論入面係嘛？ 係啊， 因為佢個半衰期咧就係、是嗯、原本其實應該係更短嘅、 嗯，原本係 2.2 個 microsecond， 1/2000秒。 哇 嚇！ 咁但係佢哋做過個計算㗎啦，喺大氣層頂入到嚟啦。好多時遠遠長過2.2個 microsecond， 咁、 嗯、 又就財哥講得啱啦，印證咗合二相對論裏面時間係相對嘅，啲喐緊嘅物體佢嘅時間咧，我哋嚟睇咧就會覺得慢咗好多嘅， 係、 所以佢明明佢嘅壽命佢自己睇咧可能得兩個 microsecond， 我哋嚟睇咧 係啦， 長度變咗可能係幾分鐘都得 嘅，係即係喺我哋唔同嘅坐標系嚟睇咧就有所不同，就係、是、所謂嘅時間延長效應啦，所謂叫 time dilation effect 啦，係嘛？所以好有趣喎，其實你唔係淨係粒子物理學，亦都有埋呢個相對論物理學喺背後喎。非常之有趣啊！好，咁样嘅时期咧，就我哋呢个就会讲下呢、這个， 我哋系咪 阳电子系咪啊？ 呢、這个 一个云雾室啊，冇错啊，云雾室。头先我哋有提过嗬、就话即系云雾室嗰啲咁样嘅衍生性嘅效应咁样。其实人类所探究呢啲咁嘅所谓基本粒子咧，最先咧即系人真系好叻噶吓，即系谂到呢啲咁嘅方法系嘛，真系就是、你直接未必能够睇到佢，但系我哋可以谂到啲。間接嘅方法係嘛？咁、我哋都有一個短片， 係啦、 就係講呢個就即係俾我哋睇到咧，呢啲粒子係經過一個雲霧室。咁啊，可唔可以啊 ？MC 你講雲霧室嘅原理啊？ 啊，依、這個雲霧室咧就真係我哋自己實驗室裏邊個雲霧室嚟㗎。咁佢裏邊咧就用一啲氣壓嘅方法啦，就將一啲大概係水蒸氣咁嘅東西啦、其實我哋唔係用水㗎、不過你當係水蒸氣咁嘅東西啦。咁就係超過咗佢平時應該轉返做液體嘅範圍，咁但係如果有粒高能量嘅粒子一過咗呢，就令到佢觸發咗佢變咗個上邊，咁呢就出返曬啲水滴仔啦， 即係本來佢應該凝結嘅就未凝結， 未凝結差少少未凝結、 就是、低過佢嗰個嘅凝結點嘅， 冇錯，咁就利用咁樣呢嚟量度啲高能量嘅宇宙射線，因為佢一穿過咧，就引致個凝結，咁我哋就見到啲水滴仔，咁啲水滴仔咧就會等於嗰個粒子嘅路徑啊， 係啦，個路徑啦，係啦，個軌跡我哋睇到啦，其實就係一串好細好細嘅呢啲液滴， 係 啊，即係好微型嘅液滴，但係加埋咧就俾我哋可以探測到嚇，咁、我哋可唔可以睇睇嗰個？ 係啦，啱啱係啦，嗱呢段咧係真係實時拍出嚟噶。咁我覺得呢一段片咧有個好處咧，就係、第一，平時大家可能感覺唔到啲宇宙射線，咁而家我哋真係可以親眼睇到啦。咁同埋咧，我哋可以睇到佢有幾多啊？其實每秒鐘都好多啲宇宙射線穿過我哋嘅身體，穿過周圍㗎、 喂，真係呢個我就讀書嗰陣時咧，就係得個讀字。咁啊，當然咧就係有睇圖片。咁但係你話哇，完全拍出嚟係一個短片，係一個動態嘅咧，我都係第一次睇啫，係嘛？咁但係當然佢後嚟咧就除咗雲霧室咧，就要諗到其他啦，就係呢個係呢個氣泡室啦，同埋火花室啦，係嘛？即係其實都係類似嘅原理嘅。 現代咧就唔會用雲霧室咁麻煩啦、因為你又要啲氣壓又要啱啊，又唔係好容易記錄，係以前影相咁樣樣去記錄嚇。咁我哋現代嘅方法咧，就好似 case 咁樣講啦、多數咧用啲固態嘅，佢個軌跡咧都好容易用電子嘅方法去記錄咗，傳去電腦咁樣。 就係頭先佢講個 scintillator 啦，個閃光體啦，係嘛？真係即係我都好想做翻學生咁啊！聽佢咁講真係好有趣啊！ 咁同埋頭先結合翻阿 case 介紹嗰、那個，大家睇雲霧室嘅時候，你想象就係嗰啲宇宙射線啦，係好遙遠，可能幾千萬光年外邊有粒星死咗， 係 佢爆炸佢嘅殘骸，好少部分嚟到地球。 由地球的大氣呢再打一些垃圾下來的、我們度那些就不是真的那粒星的殘骸 片、是 但是由它引發出來的、 這 件事我又是覺得很偉大的， 是 明明是跟我們 哇遙遠到不得了、是啊， 超新星一世人沒有多少次機會你肉眼看到， 是啊是啊是啊， 你都很興奮、咁但佢嘅爆炸呢就不斷影響緊我哋。咁呢個我又覺得好好有趣嘅一件事。 係以我所記得啦，唔知有冇記錯啦，天文學家嘅統計就話一個好似我哋嘅銀河系咁嘅星系入面呢、平均呢100年呢最多都係得3粒咁上下嘅啫，即係咁上下啦，即係超新星咁上下嘅啫。咁當然佢就係行星演化到晚年嘅時期呢，即係如果佢嗰個質量呢都仲係好大，當然佢喺個過程入面佢可以不斷去減磅啦，咁、但係個問題即係有啲叫新星爆炸。咁新星同超新星呢雖然爭一個字，但係嗰個即係程度呢，即係我哋物理學所謂數量級呢、就差好遠好遠嘅，其實即係新星同超新星係完全小巫見大巫嘅。咁但係即係佢都可以減磅，係用好多種方法減磅，但係佢減磅極臨到演化到晚年垂死嘅時期，佢都仲係大過某一個極限嘅時期呢，咪家伙啦，佢就會呢、會有一個咁樣嘅毀滅性嘅大爆炸，係咪即係差唔多九成嘅物質呢就會散曬。咁剩返嗰部分呢，咁當然我哋今日又唔係講天文學啊，係咪順便講啦，就可能係中子星甚至黑洞啦，嗰、個就係超新星爆炸嘅遺骸㗎，即係最後歸宿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有興趣嘅呢，就係佢爆咗嘅時期呢就產生咗好多啲高能粒子，咁就會成為我哋嘅宇宙線。咁但係呢啲宇宙線呢其實係咪大部分都帶電咁，我想又考下 case 啫。 帶電呢基本上都係嘅，因為我啱講啦，佢係質子嚟㗎嘛，而質子本身係帶電嘅，所以基本上宇宙射線都可以帶電嘅。 咁其實帶電嘅時期佢係咪會受銀河嘅磁場影響呢？ 都應該會嘅，但係你話佢嘅影響係幾強呢？因為你凡係要去有呢個交互作用呢、一定要俾佢一個有交互作用嘅時間佢嘛。但我哋啱講過啦，即係之前都講過，我哋話有個相對論好強嘅效應，佢嘅時間膨脹咗㗎嘛。咁、所以佢喐得咁快，好接近好接近光速嘅時候，佢嘅時間膨脹嘅效應就相當之強。咁所以要視乎返粒子即係粒質子啦，佢自己本身嘅能量同埋速度，咁我哋先可以話佢受概括嚟講都應該唔會話太大影響嘅，我估。 咁當然呢頭先都講過啦，你而家量度嗰啲呢就唔係嗰個宇宙線粒子本身，而係佢同高層大氣地球嘅高層大氣嘅空氣分子碰撞所產生出嚟嘅其他嘅粒子，就係你個秒子呀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其實如果淨係憑你而家走去探測到粒子呢，其實你就真係推斷唔到究竟嗰啲宇宙線係來自邊一粒超新星㗎喎、理論上係咪？ 冇錯， 其實冇辦法推斷得到㗎喎。咁但我又想問一個呢，即係 simple and naive 嘅問題啦。嗱，因為你而家喺大氣層，即係我哋嘅底部，即係地面啦，就只能夠度到佢嘅衍生性嘅嘢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走出大氣層以外，即係啲人造衛星，咁天文學家有冇發射一啲人造衛星嚟去直接探測啲宇宙線呢？咁但係當然我真係諗到就係、是，哇！佢穿透性咁強，哇！噗一聲已經穿過曬嗰個探測器啦。咁其實有冇呢啲咁樣嘅探測嘅人造衛星存在咧？而家 有啊，你記得啊？ 有一個而家喺應該我冇記錯嘅話，喺國際太空站上面咧，掛咗一嚿好似係六噸重嘅定六七噸重嘅嘢咁上下，叫一個簡寫 AMS， 咁就一個叫 AMS 係 Alpha Magnetic 嘅 Spectrometer。咁就係佢用類同我哋當然佢複雜好多啦，類似嘅原理咧，就去喺外太空度實時咁樣監測嗰啲宇宙射線，咁佢就唔係淨係度質子所衍生出嚟嘅嘢，佢真係度緊嗰啲宇宙射線本身，可能會有啲電子啊其他嘅嘢。 即係嗰個就 primary 嘅cosmic ray 啦，我哋叫做。 冇錯。 哇！ 記唔記得邊個係嗰個實驗嗰個 領導？ 領導， 你講係個人定係最主要嘅 小組？ 呢個丁兆忠教授。 係啊。哦，係咩？ 係啊。 哦，就係當時嘅 J 粒子嘅發現人之一，係嘛？因為佢東岸西岸嗰陣時係咪要爭分奪秒？其實係個發現先嗬，係啦嚇。咁樣咧就哇，呢個真係好有趣喎嚇。咁大家可能有平時我哋冇機會睇到呢個。所謂 ISS 啦、即係嗰個國際太空站啦。不過即係大家如果睇過引力邊緣呢，我哋睇下 Sandra Bullock 啊，靚仔 George Clooney 啊咁樣呢，咁佢都有影出嚟，雖然佢哋係假嘅，但係都好逼真啦嗰、個就係所謂國際太空站啦 ,ISS 啦、但係最近睇新聞呢就話原來 ISS 即係唔知去到幾多年啊， 2020几啊，或者即系2030年之前咧，其实佢已经退役噶咯，吓、嗯啊，哎呀，咁啊真系好伤心啊，真系吓、啊。不过冇啊，即系逢系呢啲机器嘅嘢，你睇一架车啊，或者嗰个太空穿梭机，哇，你飞咗咁多次，你都要最后都要退役噶啦，系嘛？咁嗰阵时仲话，可能我哋嘅天宫二号咧，当其时就会系唯一嘅话环绕住地球嘅太空站都唔顶啦，啊，咁呢个唔知啦。好，咁啊，但系咧，另外有一个咧，哇，真系我好多人系好有兴趣所知道嘅，关于粒子。物理学就系所谓上帝粒子呢样嘢，吓、 嗯， 亦、 嗯、 都大家可能亦都听过。尤其是如果大家有睇过呢、這个Dan Brown 嗰本小说啦，吓、嗯，亦、啊、都或者冇睇小说唔紧要，睇嗰套戏啊，就系叫做咩《天使与魔鬼》定《魔鬼与天使》咧，我都唔记得咗吓。咁、啊、系 Demons and Angels 系嘛，即系 Tom Hanks 做嗰套啊嘛。咁當然咧，其實佢啊，即係夾硬賴出嚟嘅啫。佢啊講緊梵蒂岡選呢、這個嚇，即、啊、係、就是、教皇嘅。咁但係咧就拉，竟然一開場嘅時期咧就拉到啊，就係、是、呢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所謂 CERN 啊，即係呢個就係縮寫啦。但係全名我噏唔出，因為佢係法文嚟嘅，唔係英文嚟嘅嚇。CERN 咁呢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咧，哇！就嗰度咧，但係佢講嘅嘢以為有乜咁巴閉，原來講啲咩反物質喎，咁啊反物質其實我哋都知道多。幾十年㗎啦，唔係咩新鮮嘅嘢啦，咁啊但係即係當然喺個故事入面呢都係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係咪嗰個咁樣嘅其中嘅男主角，嘩攞住啲反物質搭咗上架直升機飛到好高，咁但係佢佢本來裝住啲反物質，但係佢係裝唔住啦，裝唔住呢佢就同啲正物質啊一接觸嘅時期就係、是、呢個所謂湮滅作用呢就好勁好勁嘅爆炸咁樣啦，咁如果大家呢其實電視都做過㗎啦呢套戲，好似明珠台裡面都做過，咁、啊、大家如果未睇過呢、啊、都可以一看嘅，都有一定嘅娛樂性嘅。咁但係其實呢我哋今日講嘅呢其實比到戲入面嗰啲仲精彩百倍，因為佢嗰啲反物質呢，其實反物質有咩咁特別啦、啊、我哋一講嘅係上帝嘅粒子喎、啊、IMC 你嚟講下啦、 啊啊、或者先如果可以話呢播一播一段短片，就係、是、歐洲核子研究組織佢哋自己介紹自己嘅一段短片，咁、 哦、 我又覺得幾好睇㗎啊！ 話我可唔可以咁講咧？其實 MC， 我哋真係讀物理嘅呢、這個就係我哋嘅朝聖嘅地方咯。係 啊，係啊， 哇！ 啊，依、這個又唔係呢一段， 又唔係呢段，係可能又要係咩啦？ 呢部 呢、這個係咪好似咪宇宙線咁樣樣？ 宇宙線啦、 啊。哦，就係、是、講個 secondary shower 咁樣落到嚟地面喎，係嘛、啊？都啱啊！即係、啊、我哋都可以睇睇。 因為特別高能量嘅宇宙射線， 係啦、 啊，佢散播落嚟咧係仲大過成個芝加哥，下低係芝加哥嚟。 哇！哇！咁一粒粒子係講緊 一粒。 嘩驚 嘩 驚即係一粒嘅primary 嘅 particle 就可以變成咁樣啦。